好冻咧，今日系咪啊？有冇冻亲啊？希望大家咧已经系好安全咁样翻喺屋企都未定，我喺个暖暖嘅被窦里边咧，要嚟听二千靓歌都 OK 噶噃。不过当然啦，亦都好多人喺街外嘅，甚至揸紧车啦吓，可能喺个的士上边，或者喺地铁嗰度翻紧屋企都未定。不过今日咧咁冻嘅天时咧，我都系提议你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一啲温暖嘅歌曲就至好啦。咁当然咧，最重要咧，睇睇天文台同我哋倾啲乜嘢先。现在是12度，湿度系34%，即系非常之干燥，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又生效，仲有就系霜冻警告，哇，好少有，即系话冻得好紧要，即系大帽山上面结冰嗰只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今晚同埋明天咧，天气寒冷啦。市区最低气温咧，大约系9度，而新界最哇，新界气温咧会显著较低添啊，即系低几度嗰啲啦。日间最高气温就系15度咧，就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哇，咁啊，所以今晚咧就大家真系最好咧，如果喺屋企就好啦，开住个暖炉都得。如果喺街外啲朋友真系要小心，要着翻多件衫，尤其是啲老友记，记住喺屋企都要着多件衫啦。好，今日二千靓歌再重聚就开始，当然有我哋嘅最佳拍档咧，就系 Vince 同埋阿坚哥。咁啊，系啦，已经系好多掌声，哇，掌声雷动啊，出边好多啊，咦？点解你哋两个咁犀利嘅？你哋三个人咧可以做成3000人嗰啲咁嘅感觉嘅？今日咧我哋有三个嘉宾，但系其实咧佢哋系三位一体嘅，竟然咧改个咁嘅名啊！Ladies and gentlemen， hey，yeah， 读唔读得啱埋咪 hey 啊？ 系啊，我哋系 hey 啊。 hea 啊，定 hea， 咁咧就一不断咧就系三个啦。我相信咧喺其他媒体咧都会睇到佢哋即系出现。我都喺电视睇到你哋咧 hea 住咁唱歌啊，吓咁啊，点解叫 hea 咧？咁啊，首先介绍啦吓 ，Albert， 欧永权，你好，好开心又再上嚟。 系啊，咁啊 ，Albert Al 咧就已经系上过嚟啦。我唔记得咗几多次，不过咧即系其实我哋识咗好多年啦。佢第一次上嚟咧，你估都估唔到。我谂啊，讲紧以前系30年前嗰只，唔系讲笑噶，真系噶，系20几年啦，起码20零年啦， 接近20啦， 系啦，接近20。 其实你两个边个大啲咧？ 诶，仲使问？梗系佢啦， 好明显系我啦， 邱永权啦， 即系讲眼睛啊，啲鼻哥窿嗰啲啊， 唔系，咁啊 ，anyway 咧，咁啊 ，hea 呢个组合咧就三位一体嘅，咁除咗邱永权咧，呢一位其实都上过嚟，不过佢好记性喎，不过我唔记得几多年前。真系上过嚟，大家各位朋友，你叫 Edwin 啊嘛，我头先见到你嘅 冇错啦， 英文名啦， 冇错啦，我就系 hea 里边嘅 E 啦 ，E 啊系， 冇错冇错，系啊，我记得我之前上过嚟，我觉得系好玩嘅， 系啊 ，band 啊，成班一齐喺度唱歌，上次应该系同公公 系啊，经过公公啊， 系啦，一班演员过嚟呢度唱歌， 系啦， 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咁啊 ，hea 啊 Edwin 咧就当然系萧正楠啦，大家都认得佢把声噶啦，啊咁啊，系啊，声音都。认得嘅，因为睇电视睇得多啦嘛。 佢把声都好认得噶， 梗系啦，佢日日都喺度讲添噶啦。 头先你讲嗰啲咧，即系寒冷天气报告啊，寒冻。佢啱啱喺东张西望已经讲完一次。 啱啱今晚啊， 系啊，今日有霜冻警告系。 你系咪头先都系就系做紧 live？ 系啊，做完你见我化住个妆样过嚟啊。 系喎，两个都系开紧工嚟。 系啊，今日最低温度系9度，大帽山系0.2度。 咁唔使咁抒情啊嘛。 亦都系入冬以嚟最低温度嘅一日。 东张西望冇得咁抒情喎，老。 好温暖 其实唔系东张西望可以玩多啲，即系特别系啲骗案啊！我哋今日就讲一个骗案，即系买啲保健产品买10几万嗰啲啦。 系啊，我成日都见到噶，成日都睇到噶。 唔知点解，唉， 真系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身边嘅老友记啊朋友啊，真系要小心入陷阱。 尤其是老友记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hea 咧，三位一体啊嘛，有邱永权啦，就萧正楠之外咧，仲有而家坐咗喺钢琴嗰度嘅，虽然好遥远，但系咧佢都系喺。 遥远的他 系啦，遥远的他咧系，当然咧就系伍仲衡啦。 哇，伍大师， 伍大师啊 ，Harry， 你好啊，我今日系流住阿根廷嘅血嘅。 哇，系啊，咁啊，大家都已经系即系热血沸 沸腾啦，咁有啲系阿根廷血啦，有啲咧就喂我系法国制造喎，即系嗰挺啦 你系贝隆夫人系嘛？系啦 ，Don't cry for me,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唔使喊唔使喊。不过咧，即系两队我都中意嘅，咁有时都不过讲真，讲诶，如果讲睇诶实力嗰啲啊，揾到啲球评家讲啦。咁但系咧，我谂如果系讲翻即系心，即系嗰个心咧，我就希望阿美斯可以赢。 Yeah. 真系噶，点解？因为咧，佢系最后一届啦， 最后探波， 同埋咧，佢就真，我觉得即系现今咧最好波嘅人嚟嘅，即系我都由细踢到大嘅踢波，但系我觉得美斯系真系好好波，尤其到咗呢个年纪啦，都仲可以，即系上一场你有冇睇啊？ 有，佢喺禁区， 简直系魔术一般， 扭入去嗰个助攻， 系啦，真系好犀利，因为争成大过嗰啲人成十几年噶， 又系， 系啊，咁我好希望佢真系可以，尤其是法国已经系旧年攞咗啦，咩上一届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咁样啦，不如咁样，我哋先系二千靓哥再重聚，吓就未踢足球住，然后咧就一路好似平时咁咧唱一啲温暖嘅歌，希望咧将大家嗰啲好寒冷嘅感觉咧，驱走佢，好嘛？ 好， 喂，三个 hea 一齐 hea 只歌先啦。 我哋唱啲咩啊？唱啲咩？ 唱啲友情先啦，我哋。 我起咩？你唱咩嘛？ 好啦，系啦 ，OK。各位朋友，二千零九再重聚今日嘅特别嘉宾伍仲恒、萧正楠同埋欧永权。球场上那可爱片段，得意又已一面。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完，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点，仍是纯真未变。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e'll be. Time is changing, but nothing's the same. Cause your heart forever sing. 那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其后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完，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e'll be. Time is changing, but nothing's differently. Cause your heart, 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Friendship forever。当然咧，有共情呢只歌咧，就真系好适合你哋。唉，三个 friend 咧走埋一齐，就系咪突然间或者系某一次打边炉，突然间倾起，不如我哋整对乐队或者整对组合咁，系点样产生嘅咧？ 冇边个一嚟就夹歌，我哋 系好奇怪，好奇怪喎？点解咧？系咧？点解会系咪平时一齐玩噶啦嘛？玩开噶嘛？ 其实系阿欧同阿萧玩先嘅。 哦、okay ， 阿欧同阿萧就喺阿萧嘅屋企嗰度玩下歌仔，拍下片掉上网，跟住之后再 有啲反應啦。 係啊。 阿五咧就再揾阿欧同阿萧上去佢嘅 live 嗰度 哦，系啊，阿五系日日都喺度做噶嘛，嗰阵 唔系唔好日日 差唔多啊，差唔多 一个礼拜两次。 个感觉系但你嗰次犀利啊嘛，咁仲行，你有一次咧成十几廿小时咁样唔 non stop， 都有啲都耐嘅，都耐嘅。 系啊，咁啊，所以变咗咧，好似感觉上咧，日日都喺度，系好多好多靓歌咧送俾 你都上过嚟啊 ，Albert。 梗系啦，互上一次噶嘛，要啊，咁啊，今日咧有伍仲衡喺个 piano 度啦，咁啊，阿 Vince 都有翻嚟噶，不过咧好多谢阿 Vince 咧头先又帮手和， 哇，好听好啊， 声靓声，有太多阳气啊嘛，今日唔好阳咧，即系变咗要一条线阴线。 喂，平时 要参加中年好声音啊，我哋有呢个评委喺度，可以即刻， 佢未够年龄啊， 少年好声音 系啦 ，Vince 要你哋中年好声音要35岁啊嘛，系咪啊 ？Vince 得22啫喎， 边够 就要系星梦咯，就要 系啊系啊，有咩星梦啊，同阿 Gigi 嗰啲一起 逛一逛。 系咁 ，anyway 咧，诶，头先你有共情咧，就好开心嘅，因为有时啲天寒地冻咧，我有个感觉就好似头先讲，喂，喺屋企喺度玩啦，跟住打边炉啊，咁样，然后咧揸个吉他出嚟喺度唱歌过嚟听啊。咁啊，多恭喜你哋先啦，预祝你哋咧，即系演唱会嚟紧啦，一月就嚟啦。咁啊，一月初咧就，咦，将呢一个地方咧可以即系好似今晚咁整到庆一庆。 好啊。 咁但系我好中意咧，在二千岭歌做一个预演的，所以今晚你们那些歌呢会不会在演唱会有唱的？ 尽量是不会出现的。 哦 ,OK,OK, 即是。我尽量喜欢追求那些是即是比较新鲜的感觉的。是 这样啱的，因为呢歌海浩瀚太多好歌，是不需要即是说，哎呀我这只夹歌就唱熟一点啦。而今天那些歌呢，虽然你说，哎，演唱会不会出现，但是呢全部都懂的。 是 啊，这个就是。啊，同阿伍仲衡夾慣咧就知道嚇，佢啲歌咧就全部都係，因為佢如果嗰啲歌唔識嗰啲，佢唔識彈噶嘛。 哦，係啊，唔識嗰啲都識彈，你都驚。 唔識佢即刻就彈到出嚟㗎， 唔識都彈到出嚟都好驚㗎。不過咧就即係會嘅，即係一路聽住個歌手唱，一路咁跟。 佢係唔理你準備好或者識唔識，佢彈咗先，你就搏命去揾歌詞啦。 咁今晚咧，係啦，今晚又唔知點樣啦。今晚咧就都係好多即興嘅，因為二千靚歌再重聚啦。每一個禮拜。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即兴，因为就算你准备咗啲歌咧，对唔住，都冇乜时间练习吓，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最好就系咁。 啊，萧正楠唔记得咗噶啦，吓，即系因为太耐啦，系咪？咁咧，俾人有共情之后咧，我哋不如咁样啦。等阿五啊，吓，等阿伍仲衡开下声唱下歌 啊。献丑啊，献丑，献丑。阿欧生可唔可以同我和下噶？ 喂 ，Vince 喺隔篱啊。 哦，哇， 你。 得噶啦， 因为平时咧，我哋三个组埋一齐咧，我系负责做和嘅。 系啊， 咁但我今日觉得哇正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啦。 男女和一都一齐， 一齐啦， 都可以噶嘛。 你都攰啦， 我攰啦，呢几年我都攰啦，系啊。 不过系一听到啲和音咧，佢哋三个组合咧，又一定系阿欧永权嚟嘅， 系 因为佢好擅长和音嘅， 中意玩，中意玩， 系好好嘅，即系一个即系得天独厚嘅一个。 佢系世界杯期间嘅最佳和音。 世界杯期间。特地做嘅决赛晚上， 好啦， 全港最佳和音 ，OK， 十一点之前交俾我啦 ，OK，Harry。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日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言。 嚟到， 原生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为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人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原是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到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言。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才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恋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能欢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来啦， 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五種行，唔單止彈鋼琴，要自彈自唱添啊！ 喂，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喺收音機咁樣唱歌，獻出咗俾二千靚歌再重聚。 你喺自己嘅節目度又都成日唱嘅， 嗰度成日唱嘅，但係收音機第一次。 係啊，收音機第一次。 會唔會今次係你第最後一次？ 會啊，會啊，會啊！ 我今日先系第一次听晒啊 ，Harry 唱晒一首歌。 系啊，我真系第一次就系，我都估唔到佢。咦， 你唔可以用好唔好听去形容成件事，你唔可以，即系佢系超越咗好唔好听嗰样嘢。同埋佢把声 都系啊， 好融入佢自己嘅音乐里边。 系啊，佢把声就好五重行嘅。 系啊， 咁我系五重行。 有味道啊，你把声系真系系啊，食嗰啲咩嚟有啲味喎，真系。 即系味道啊！想念你的笑，想你的爱他， 咁系啊。咁佢哋三个咧就真系可以嘅，三个都系司仪，三个都系主唱，三个都系和音，咁咪好合拍啦，我觉得。头先嗰把声音就系当然系萧正楠噶啦，咁佢品评你喎吓，肯仲肯？ 咁佢绝对系我前辈啦，如果讲唱歌。 喂，话时话咧就真系 Edwin 咧，萧正楠咧系。几多年前咧？ 哦， 唔系太耐嘅啫，唔系太耐嘅。 出道啊？你讲紧 系啦，出道啊！ 啱啱好二十年， 真系二十年啊！ 真系二十年 啊！嗰阵你系唱片歌手嚟嘅，一开波嘅时候。 系啊，系啊。 咁啊，等慢慢先倾啦。 好啊，好啊， 我要你哋唱多啲，因为咧实在呢啲歌咧，即系一唱开咧就 停唔到啊！你啱佢系咁弹。 喂，有一只歌咧叫《冷雨夜》，话啱啊，话今日冻冻地啦。边个做呢个王家强？ 一齐噶， 系啊，我哋融为一体啊， 系啦，因为而家真系好冻啦，咁啊唱翻啲应景嘅歌啦，十二度嘅气温，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相对望，无声紧拥抱着，为了找往日，寻温馨的。往日消失了，任雨洒我面，难分水点泪痕，心更乱，愁思要千百段，骤变的态度，无心向他说话，收不了。清楚，可惜我没胆说，在雨中漫步，泉水中的味道， 准时，未了解结合，留低是忆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勉强地相处。 歌就叫做《冷雨夜》啦，咁我又好少听到呢个系有三个一齐唱嘅版本嚟嘅。咁今晚咧都会好热闹啦，因为天寒地冻，我就好开心啦，可以揾到啊 Hea 嘅组合 HEA 啊，三个咧就萧正楠啦、伍仲衡同埋欧永权一齐。二千靓歌再重组咧，一路会到十二点，哇！一路睇波一路听歌都好喎、啊。九点半新闻报道，再见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十一点进行，由上届冠军法国对阿根廷。今场决赛被外界认为是阿根廷队长美斯同法国的麦巴比之争，领导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美斯。同麦巴比现时同样以五个入球领先今届射手榜，外界亦都认为今场赛事将会是35岁的美斯最后一次争取世界杯锦标。争取卫冕的法国方面，除了受伤兵困扰之外，亦都相继有球员受病毒影响。领队迪金斯未有披露有冇球员会因病缺席决赛。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受惠于防疫政策放宽和世界杯气氛带动，酒吧业界的生意额较疫情前增长大约两成，大约有7亿元，但较上届世界杯下跌三成。钱俊永说，疫情改变市民生活习惯，周末赛事虽然较为旺场，但客人消费力大不如前，平日凌晨到酒吧的客人亦都減少。另外，位處銅鑼灣、尖沙咀等商業區的酒吧入座率平均只有大約70%，和荃灣及元朗區酒吧平均達90%甚至滿座，有明顯的差距。錢俊永說，以往商業區酒吧生意額主要來自海外或者國內遊客，但今屆因為入境防疫政策而明顯受到影響，期望隨著防疫政策逐漸鬆綁，有越來越多旅客訪港。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補選結束，勝出的四個候選人分別是民建聯的陳永光、中大學者黃錦輝、新民黨的何敬康，以及商湯科技的尚海龍。以高票當選的陳永光說，相信大部分選委支持中醫進入立法會。黄锦辉就话，首要任务是协助本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何敬康期望将爱国爱港的理性声音带入议会。尚海龙就表示会将大部分时间投入立法会。至于工联会的李广宇得票最少落败，未能保住党友麦美娟的议席，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敗選不會打擊初心。經補選之後，民建聯在立法會的議席數目由原來的18席增至19席，繼續是議會第一大黨。新民黨就由原來5席增加至6席。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補選結束，行政長官李家超祝賀當選的4位議員，期望他們盡職履行責任，在行政主導、愛國者治港原則下，創造具建設性的議政環境，與政府共同解決香港各種問題。李家超在社交網頁表示，政府團隊將繼續聯同立法會議員一起鞏固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保持良性互動和合作，共同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他又說，這次補選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後的首次立法會補選，為有志參與議政的愛國者提供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天氣方面，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今晚和明早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9度，新界氣温顯著較低，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5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隨後兩三日日間氣温稍為回升，但早晚相當清涼。現在的溫度是12度，相對濕度 34%，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和霜凍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Made in Hong Kong 陪你過冬至。 各位街坊，我是大家姐，我教大家煲节瓜章鱼花生眉豆汤，呢款汤啊，唔单止有去湿嘅功效，仲能够预防感冒。我哋成日出入冷气啊，饮呢种汤可以益气养血，而且香气十足，仲可以抗衰老，大人细路都啱饮噶。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乖孙，爷爷嫲嫲好叻啊，就嚟会上舞台表演啦、 啊！吓、啊，好嘢啊！咁爷爷啊，你会扮咩角色啊？ 爷爷会扮青蛙王子啊！ 吓、啊，爷爷做青蛙王子，咁嫲嫲咪做公主咯。 故事咧系关于一批人类嘅小朋友遇见退咗色嘅童话角色、哦。咁呢一批童话角色咧，原来系一直要靠住住喺森林里边嘅藏书翁睇自己嘅故事书啦。咁佢先至可以避免退化，咁去延续生命嘅。咁但系某一日咧，就发觉点解自己慢慢甩色嘅，开始老化嘅咁啦，担心藏书翁系咪患咗失智症咧，唔记得咗翻屋企嘅路啦。咁而班小朋友就答应一起踏上一个寻找藏书翁的旅程。其实对于喵湿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来的，第一次他们要跟老友记一起演的，对两边的年龄组别的朋友呢都是一个学习相处的机会。其实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大家都是演员来的，那变成他们就要互相去学习点样同对方去沟通，一齐去排戏，互相提点对方，可以 keep 到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年龄层嘅隔膜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系打破晒嘅。咁我觉得系好可爱咯，好温馨咯。 唔该晒戏剧导师、编剧兼导演何敏仪。 中英劇團、妙濕青少年音樂劇團、全港首個大型長幼共融原創音樂劇《藏書翁》。 12月24至25日，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眾藝館。 詳情請瀏覽中英劇團戲劇教育 Facebook 專頁。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又早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呢个你叫做爱在阳光空气中，啱晒今日嘅天气啦。因为我今日都喺户外咧，哇，真系靓得好紧要，成个天都系蓝色嘅。如果见到海咧，个海仲蓝啲添。咁啊，当然真系一个好好天。不过咧咁啱咧，竟然咧就冻到冇得定，破咗纪录添。好似话朝头早唔知九度啊，啲人踩单车。我有个朋友话要去参加嗰啲50公里嗰啲咧， 好似 cancel 咗啊嘛， 冇佢冇 cancel， 佢唔准踩，唔准踩嗰个桥面啫，因为太大风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哋都系好有毅力，我觉得。你知唔知点啊？三点几要出去集合，等到佢咧就系大约咧系4-5点钟咧就起步，咁你要3:30咧要喺嗰度。 哦，佢真系好毅力。本来我今朝早8点得一场波踢嘅。 吓， 系啊， 你有踢波啊？而家仲 我有踢啊，咁咪整翻，咁咪整翻嚟嘅咯。 系啊， 系啊。 点解你踢波会整到手指尾嘅？ 唉， 你唔系守龙门 呢个世界好 你咪以为你咪以为打篮球啊？ 唔系咯，冇理由啊！即系如果你守龙门都会系啊。 我唔知点解系咯，又冇铲伤我就 唔系咯， 伤咗手。 需要到最尾，不过即系难得嘅，咁啊，即系保持啲运动，尤其是踢波添啦吓。呢排唔踢波啊，又有啲咩好做咧？ 唉，冇错冇错， 踢波睇波踢波睇波咁样啦。以前咧，再重聚咧，今日好开心咧，揾到三位啊，即系 Hair 嘅成员啊 ，H E A 啊 ，Harry Edwin Edwin 同埋 Albert 系 啦，咁啊即系欧永权啦、萧正楠同埋伍仲衡嘅。喂喂，阿 Harry 伍仲衡咧， 系。 你做一隻歌俾你哋喎、 我哋又有一隻，蕭正楠又有一隻， 蕭正楠又自己做一隻， 啊佢做咗，唔係 我寫一隻俾佢，又寫一隻俾我哋三個嘅 hea 嘅 group， 即係兩隻新歌， 係啦。 跟住一陣間要搶隻喎，唔該你，即係呢啲柱男要喺電台唱。 你介紹下隻歌啦， 係喎，係啊，柱男下海都要唱下呢首歌。 咩歌啊？ 我新歌叫做《小小大人物》，係啦。咁其實咧，呢首歌都係講翻我20年嚟啦，即係啱啱今年係入行20年啦嘅一個成個嘅經歷一個總結咁樣咯。其實我就想最想將成件事話俾我爸爸聽，我而家好好，即係佢喺天上面睇到我，希望佢睇到我而家好好。咁我就唱出個心情咁俾佢聽。 你初初入行即系20年前嘅，佢仲喺度嘅， 仲喺度。 咁咧就佢点咩反应？你入行啦，我而家要做娱乐圈啦。 嗱，其实佢嗰20年前咧，我喺21年前咧，我喺医馆参加歌唱比赛咧。 系， 其实嗰阵时佢身体已经抱恙啦，所以佢嚟唔到现场睇。 哦， 但系佢一直系有听住收音机听我唱呢个比赛嘅。 系啊， 咁跟住我入咗行啦，咁就好多好多嘅起跌咁样啦，咁啊俾佢 即係好難講嘅，即係好即係好難盡如人意，即係俾最好一面佢睇好難。 但 係 佢不斷喺上面嘅關顧住你。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直接落去內地，跟住再去咗 TVB， 跟住翻咗嚟，咁二十年啦，咁即係 眨下眼啊！ 係啦，眨下眼就係咁樣，我原來二十年就係咁樣就度過咗啦。咁都想即係同佢叫做。即系啊！你望下我，俾你知下我而家系点样咁，所以呢首歌就系咁样， 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即系好有真呢、這个真感情嘅。 多谢晒阿吴阿 Sir， 阿 Sir， 系 啊，阿 Sir， 个名叫做小小大人物，各位朋友，萧静南。 呢首歌其實都要送埋俾我媽咪嘅，即係唔可以淨係話，你唔可以咁，係啊，兩個都好辛苦，含辛茹苦照顧我大嘅。 二十歲想快樂，只要唱首歌，哪管天要塌下來，都不改最初。在大艷江前面分岔路太多，转左或前进，你始终相信我。做个英雄谁在意，侧盾牌挡刀刺，一身钢铁其实最后像废纸。一醒来几多年，一点辣一点甜，尝尽人情若冷和暖，你都撑起每天。沧海难当桑田，怎倒流像昨天。青春一张脸，虽发白轮廓也未变。清世事起跌有太多，偶尔猜想天公也不喜欢我魔。学习放手，明白不管又如左，挺起胸无愧自我。就算小人物亦已通过严格测试，小小贡献才是背后大靠倚。一醒来几多年，一点辣一点甜，尝尽人情若冷和暖，你都撑起每天。沧海难当桑田，怎倒流像昨天。青春一张脸，虽发白轮廓也些年，一点辣一点甜，回头如若觉心难过，有一点点眼前。沧海难当桑田，怎倒流像昨天。青春一张脸，不再遇见也会忘记。复印着你有我的脸， Thank you。 在醫館那裡很多掌聲，聽不聽到？聽不聽到？聽不聽到？你剛才說了一句，就說你在二十年前就在醫館那裡參加歌唱比賽，現在二十年後就回歸這個同樣的地方。 是的，是的，世界多麼奇妙啊。 是的，很奇妙的，真的很有緣。什麼比賽啊？以前有沒有印象？ 是港台的一個太陽計劃的歌唱比賽。其實它是2001年的，我是02年入行，所以我是21年前唱這首歌比賽，跟住就二十年入行咁样咯。 原来系太阳计划，咁所以今日呢太阳好重要啊，因为天台我头先系唱咗太阳嘅歌啦。一阵间我都会揾一只好温暖嘅太阳再唱。 好啊好啊。 喂 Harry 啊，呢只歌系你写嘅咪？ 系喂，你唱到好似歪嘴咁， 系好劲啊！ 你同 CD 一样，你头先真系唱。 头先唔系播 CD 嘅咩？ 头先真系唱 嘅。哎呀，头先唔系播 CD 噶。哎呀，我做主持叫咗佢播 CD 嘅。哦，系啊，播咗 CD 啊， 真 系 好开心，好耐冇人咁氹我。 系系我写，其实佢嗰阵时捽咗我几个月噶啦。 哦， 佢话我得闲咧入厕所，有灵感嗰阵时，其实我冇入厕所写俾你嘅。 唔系，我梗系知啦，佢好忙，佢嗰阵时好多歌要搞。 系啊， 咁但系我哋，我哋演唱会就快到咯，我哋真系要推下佢。系啊，有啲咩时间你帮我写啦。 不过有时作歌或者 Harry 嗰啲，一系有，一系冇，一有起上嚟就好快，系咪？ 系啊，你知个灵感，你佢唔俾我，我都冇。 系咪？即系如果你揿都揿唔住嗰啲，佢啲一路咁去噶嘛。咁啊，即系都唔使写低添，有时记得嘅。瞓一觉，突然间弹起嗰啲啦，吓，跟住啊，写低几个 note 咁又成咗一只歌。边个写词啊？ 阿徐嘅钟， 徐嘅钟， 系啊， 哦。我唔認識。 哦，我嘅舊隊友啊， 係啊，歐星合子嘅舊隊友， 係啊，係咩？ 係啊， 哇！而家仲喺音樂界啊，原來。 其實佢係都寫呢，即其實呢二十年啦，都寫好多歌 嘅，好多心淡啊， 心淡啊，十七歲啊，跟住好多。 啊，陳嘉穗都唱啊，心淡。 難得啊，仲即係喺呢個即係音樂圈裏邊，即係話佢都嚟過啦。 佢嚟過，嚟過，嚟過 呢度嘅。佢嗰個 星合子 嘅時候咧，係啊，佢哋三個人一齊嚟嘅。 咁你嗰陣時廿五年前你？ 廿年前到啦， 差唔多你入行嘅时候佢嚟已经系，我好记得嘅，就坐翻呢个位啫嘛，你哋坐一二三，都系呢张台， 系， 都系呢个香港电台第二。 咁你都记得坐点样坐哇？ 梗系记得啦， 咁多嘉宾嚟， 咁呢三个位，因为坐嗰度， 边个坐边个位佢都记得。 因为张台系完全冇变嘅，因为我哋呢啲咧五十年不变嘅，嗰啲家私啊，我讲紧， 好有意思你讲。 系啊，五十年不变。Anyway， 咁我又唔介意嘅噃，真系好老实讲，本来咧。聽聞可能電台會有一個好新的廣播大廈等等，但係你真係一路都冇動到工啦，即係好多因由。咁但係我用呢支麥咧，即係啲麥都已經 outdate 曬嘅你啲 model， 但係我又覺得冇所謂。 嗯、 最緊要咧就係即係自己嗰、那個。嗰個感覺嚇，如果麥冇爛就得噶啦。 我每次嚟到港台都有一種好好學校嗰種味道啊！ 是啊， 我学校嗰个系礼堂嗰种味道。 呢啲咁嘅木啊， 系啊，呢啲咁样呢个木啊，呢啲嘅一啲木台啊，各样啊， 不过 咧好有味道。 不过就话时话，即系你又唔好睇轻佢，即系旧嗰个即系音乐嘅个角度去睇咧，呢间房咧就好标青嘅，好 细 acoustic 好好。 佢其实原本咧就唔系俾我哋呢啲二台嘅普通嘅节目做嘅， 嗯、 其实冇人喺呢度做嘅。咁我就係第一個喺度做，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錄音室嚟嘅，就唔係直播室嚟嘅。直播室就喺嗰邊，就一個人咪播歌咁就搞掂咯。 係啦，咪錄音咪咯。 係啦，咁但係咧，但係呢一度咧就係俾嗰啲 classical， 咁我哋香港電台有個英文嘅古典台，咁有好多音樂家嚟嘅，咁佢喺呢度，所以咁大。咁同埋呢 acoustic 嘅 design 咧，係即係英國以前即係舊英國嘅時候咧，一路傳落嚟。咁所以個樓底又好高啊，那個琴又好靚啊，咁樣啦，全部都係舊嘅。但係舊咧，我覺得啲聲音咧， 冇錯， 先至係即係好有真實嘅感覺。 呢個幾有歷史嘅價值， 係歷史價值。 係啊，我諗翻起嗰陣時中學嗰啲個麥 stand 就係咁樣。 系咩？系啊系啊系啊，好重啊！系啊，呢啲揾唔到噶啦。 你中学嗰阵时有冇参加歌唱比赛噶？ 冇噶，好后期先参加。 哦，咁呢啲系你讲起说呢个麦 stand， 你就狂唱噶啦，你就 系都成几廿年。 唔系中学我足球员嚟啊？ 吓， 系啊， 又系。 我挂开之后先玩音乐啫嘛。 系啦，一阵间咧，我哋十一点咧一齐睇波咧，不如 变咗二千靓波再重聚。 系，好啊，呢个就系一个一个钟头嘅新节目啦。 系啊， 不过而家咧就真系有一样嘢咧，你自细中意踢波，中意睇波咧，系真系好似系一个天生嘅根嚟嘅，即系好似我咁样，我都系你知，我系明星足球队嘅创会会员嚟嘅。 哦，系啊， 你估唔到咧，你未出世可能。我哋明星足球队系1982年 哦， 开始 82年出世咪？ 都出咗世啦， 啱啱啦，可以可能 喊紧咁睇 Albert 踢， 即系一路由一路踢，一路踢就一路睇大，一路踢下，一路踢咧。你知唔知我呢度有？ 你踢咩位？ 我右翼一路褪 右翼啊， 一路褪到咧，我踢得最耐就系踢右闸，踢到即系右后卫啦。一路因为再褪后啲去做咗后。 後備。我而家都有承繼咗你噶，我而家星期三都有去明星足球隊嗰邊去演播。 咁即係我師弟嚟噶，你一定要繼續去啊！ 要啊！因為冇咗就冇噶啦，我想話俾你聽， 冇咗冇，一定要有新血加入。 係啊，冇錯。 因為而家嗰啲我哋嗰啲剩翻啊，即係剩翻嘅一兩個嘅就得翻。 係啊， 行行企企嗰兩個咧，即係 唔係啊？但係嗰啲前輩真係隔住都踢過仲。 係啊，一路隔住啊，日日都去睇跌打噶。 冇錯冇錯， 快樂足球啊！ 係啊係啊係咁樣。好啊，因為講起踢波咧就停唔到啊。唱翻只《誰可改變》先啦，即系讲少我哋嘅心境，因为冇得改噶。你中意呢样嘢咧，系一世嘅。三位一体嘅《誰可一變》，誰可改變？ 唱几句啦。 系啊，一齐 jam 啊！ 知咩？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 情节是你次次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余，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 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呢套戏咧，我就好中意睇嘅。 你有 听讲？梗系有啦，我小学应该听讲佢重播而家 TVB 夜晚。 系啊， 天师执位啊，我好中意翁美玲啊， 好经典。 翁美玲诶，苗侨伟， 哇，刘丹系咪 啊？好似系，系啊， 哇，好好睇， 仲有石坚， 刘丹都系我哋明星足球队嘅栋梁嚟嘅， 仲唱紧唔系话？ 而家冇啦。 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 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辉哥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的歌叫做《谁可改变》。剛才 HGA 呢就變咗 HEA 咁啊 ,HGAA 啊變咗啊，我哋唱咗一段。多謝你俾我加入，因為呢啲歌呢即係一唱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都係咁，有睇細老大呢放假冇咩做，就係咁啊圍住喺度唱，你係一句我一句咁樣。今晚呢就係二千零歌再重做呢，就係有幾位即係鍾意音樂嘅朋友加埋，咁就冇得定，隨時唱兩三個鐘閒閒地啦。咁睇下个钟呢，哇仲有几分钟

天气方面咧，就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寒冷啦。咁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九度啫，而新界会低几度添。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会升到十五度左右，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星期二啊早上仍然寒冷，咁所以咧，星期三咧先至会回升少少，请大家真系要保暖保暖。保重保重，二千里歌再重聚现场直播紧，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有阿 Vince 啦，有阿坚哥，仲有我哋今日喺钢琴嗰度咧，真系要成日换位啊！因为而家坐喺个有个 piano 嘅旁边咧，就系伍仲衡嚟嘅 ，Hello Harry 啊， 好靓呢个琴， 靓啊你， 靓到爆， 系啊，咁啊每弹三分钟要入标噶，要收翻钱噶， 系咪？我宁愿俾人抄牌， 违法嘅嘢我哋唔建议咁做嘅， 系啦。咁啊，即系要，因为要永远都系讲紧啲正确嘅，同埋好正直为民请命嘅咧，就系 Albert 欧永权啊！ 你好，你好，你好。 咁啊，每日差唔多，你系一个礼拜要做几多日东中西忙？ 两或者三啦， 或者三。但系我睇亲都系睇中你嘅， 系啊， 我完真系我成日都睇中佢，睇中你 嘅。咁庆幸我嘅存在率系高嘅， 系啊。 但系其实唔系日日见面嘅， 唔系佢系把持到观众嘅情绪好好嘅。啱啱讲紧个片案，大家好伤心，但系佢最屘又兜翻两句，跟住又啲人唔系好痛啫，咁样 咯。系啊，不过唔知点解咧，我就觉得即系应该都好受欢迎，先会成日有嘅，我唔知点解食亲饭都好多蛇虫鼠蚁出现啊！ 因为希望大家食饭嘅同事都注意翻个卫生，唔好有老鼠出现。 系啊，不过呢啲都系人即系民生嘅最重要嘅问题啦。 系，因为其实如果即系我哋就咁睇，觉得好反胃啊。咁但系如果你住喺一间老鼠屋隔篱，其实 咁啊系啊， 都惨噶。 系啊， 即系你我投诉无门，或者系即系成日讲系好似波咁踢，我哋投诉呢边又搵嗰个部门。 所以而家有即系你哋都口头禅好噶嘛，我去东张你噶， 我 报西望你。 哦，而家呢個真係好犀利噶，呢個 係好勁噶，真係。 我東張你啊，嗱，我係早排都早一輪啦，即係有一個餐廳，冇講邊度啦。咁其實咧係打邊爐嘅，咁佢上面係比較簡陋嘅，嗰啲燈咧仲係用嗰啲電線咁樣拉住個燈泡，跟住拉過去 隔 離。咁就哇，好有風味啊咁樣。跟住咧，我食曬嘅時候咧，跟住發現咧身邊嘅所有人咧係呆咗，跟住就我唔知發生咩事，冇望咩事啊？ 有人行緊喺上面。 就係有 喺度躝過 阿老生喺上面， 佢喺上面，肆無忌憚咁行嚟行去。 係啊，佢好似係表演緊雜技俾我哋睇咁行鋼線喎。 一個唔公義去正嗰個打邊爐。 係啊，如果佢搭落嚟嘅話，咁點咧？ 唔緊要啦，嗰啲叫做沙爹魯記嚇， 即係落多兩魯就入味㗎啦。 沙爹米奇啊嘛， 沙爹米奇， 喂幾 Q 喎你？ 沙爹米奇。 咁啊，蕭正楠咧就真係都。非常忙噶啦，咁啊啱啱都系即系唔化晒妆咁样喎，喺度做紧嘢啦，肯定咪拍紧咩剧啊？ 剧冇，我哋今日晏昼其实我哋 有 个 签唱会嘅， 签唱会 哦，签唱 系啊系啊， 签唱会哦，即系CD。 唔係，其實係個 show 有個海報，咁、 哦、 跟住我哋唱咗幾首歌，同大家即係歡度一個鐘頭之後再簽下名噶啦。 啲 fans 預先 warm up 下先，咁啊到時一月咧就嚟捧場啦，咁啊好難得嘅。咁 HEA 咧即係 hea 啦嚇，咁個名咧都好， 係 喺香港人先會識嘅嚇，以前啊，而家我諗都。都好 好多啦， 都明噶啦，大陸都明噶啦，大陸都明咩叫 hea 嚇 ？hea 三個英文字母組成嘅三位一體。咁咧而家換一位啦 ，Vince 哦，咁啊讓咗個位俾伍仲衡咧，我哋嚟一隻容祖兒嘅歌嚟，好唔好啊？ 因為歌都係我哋朋友寫嘅，就係寫呢個小小大人物歌詞嘅徐繼忠先生。 冇錯啦， 我哋第一次唱呢首歌，我哋三個第一次夾，所以唔知咩效果啊 ？feel 下大家。 当然，歌名当然系叫做《心淡》。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连受苦当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 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直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 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三十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松开了变淡。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从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天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只怕被逼一起更碍眼， 往后这半年年间， 只爱自己虽说不太习惯，毕竟有限，就当过关。由这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长淡，平静的对你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佩服嘅，即系写歌词嘅同埋唱嘅都系好佩服。因为咁密嘅歌词咧，如果唱 live 咧，真系唔可以甩其中一粒字噶噃。 系啊，所以我不嬲觉得祖儿其实真系 好犀利噶， 好犀利， 好犀利噶。咁啊，即系系诶嗰段日子咧，系咪由陈奕迅开始咧？嗰啲歌词突然间好密， 系啊， 系好似由佢开始。 我谂系2003-04年开始， 突然间嘅。咁啊，然后咧就一轮咧就全部都系咁啦。 系 咁咧，我睇翻佢数下啲歌词咧，系比起以前我哋嗰啲诶黄沾啊、郑国江啊嗰啲咧。差咗几倍喎，歌词系 呢首歌，我系其实听过徐继中嘅 demo 嘅， 系哦， 系啊，我嗰阵时一听，哇，好听，即系，但系佢嗰阵时写唔系呢个方向，即系佢啲 demo 词啊嘛，咁佢嗰几首歌叫《坏女人》，系写我哋个 friend 咁， 系 一个好坏嘅， 连词都有埋噶啦， 系有词 Cherry 啊， 哇！ 好多呢个世界，好多呢个世界。 呢啲私人感情，呢啲私人问题咧， 我估下可能唔系。 你呢嗱，东张西望先啊， 讲唔系。其实咧，我想 讲，阿 萧华，不如你讲下今晚场波边个赢？因为哇，你都几开口重喎。 哦，咦，系真系喂，顺便啊，你可能 你继续讲啊，讲对啊。 嗱，我讲啦， 系啦， 我觉得今晚 ，sorry 啊，我觉得法国会赢。 反对！ 哇喂喂，反对啊！ 反对！ 反对啊！ 反对！ 咁 反台添啊？ 但系有对打先开心噶嘛？其实 哇喺嗰边啊，吴仲恒咧酒杯敲钢琴， 佢系阿根廷嘅超级 fans 嚟噶，佢系当马拉多纳。 其实马拉多纳系我超级偶像嚟嘅。 冇错， 哇！真系啲球龄都好劲喎。 系啊， 小学踢睇嘅啦， 多纳。 我都系睇薛高啊， 未啊，差唔多年代 嗰啲 薛高都未啊。我细个就系睇咩咧？我哋直情系睇。70年嗰 比利啊， 比利 啊，比利我真系未睇啊，比利我真 比利即系最后一次代表巴西连赢咗三届嘅，佢一个人系可以捧三次世界杯，我相信都系绝无 我想以后都不会有人可以做。 有些现今即是堪称为球王，想攞一届 都难啊， 都难。 今晚可能会发生的。暗串 的什么球 王？因为其实有些是说为什么未做到球王，就是未为自己的国家能够捧一次世界杯。 在球王，其实美斯应该是球王。 球王。 但是呢就是争了少少。即系如果佢补埋咧，就完美啦。 即系佢攞咗美洲国家杯，已经系 啦。因为以佢嘅年纪咧，下一届就应该踢唔到噶啦。下一届四十一岁， 呢啲就系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系啊，你再好波，但系你楞住嗰十个，你唔够人哋清嘅时候，你就冇办法，即系一个人都好难读。 就算你谂住赢紧嘅，都输埋。今年巴西又输，你估估都 其实好强势噶嘛，巴西。 如果你断即系断一个人清啊，即系赢到开行噶啦嘛，咁都会输。 点会谂咗最后嗰十五分钟，突然间？嘣一声，人哋补一粒，诶，佢哋讲紧波咁样啫。 系啦，冇啊，今晚咪真系冇办法噶啦，因为决赛之夜咧吓，咁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咧，都可能就头先阿 Harry 话斋就系二千靓波再重聚都未定，可以一路听歌一路睇波，我未试过啊，我未试过啊，一阵间可以试下嘅。不过而家咧，我哋想听多只先，唔系未开波啊嘛，未开波梗系要即系。warm up 下，咁然后听翻啲靓歌。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三位嘅，伍仲衡、萧正楠同埋欧永权。你哋最爱是谁？阿根廷定法国啊？真系各有千秋、啊。阿 Harry 就阿根廷，萧正楠又话法国。有冇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追。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 人每天而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苏鲁啊，最爱是谁？由伍仲衡、萧正楠同埋欧永权合唱嘅呢啲版本好少有吓，合唱版。跟住我哋有另外一首你哋都好熟悉嘅歌。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 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式，音阶起点，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也精彩。有许多风光，今生今世亦难再。若我捉不紧，它将消散空气内。故此必须将当中曲折用旋律记下来，没这些凭据，问记忆怎装载？要是声线亦耗损，就愿只奏下去，只沾一啖，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 也许天生的很多感觉，很多情，期望这性格替我换来你用心的感应，用我的歌声敲醒心里淡忘了的率性，像那些点水的蜻蜓那么轻。 最好的光景，今天跟你做人证。若有天分开，孤单的我怎确认？愿我这首歌，它朝可以做回忆的保证。让我一直唱，让这歌永莫停。要是声线亦耗损，就以五指奏下去，只沾一啖，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要是声线亦耗损，就以五指奏下去，只沾一啖，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能继续唱，都必须。迎头追， 多谢萧敬腾。 学唔到前辈添，我想唱到阵间得翻个嘟嘟嘟咁。 可以再重复咪得咪？其实我哋将个钟嚟教嘅，你知唔知啊？ 头先我觉得你真系好欣赏，好欣赏，啱啱好嘟嘟嘟唱到。 我哋成日撞彩嘅啫嘛。我哋将个钟教慢啲， 同埋你啲手势咧，我哋都想学一下啫。呢个系咩？呢个系咩？摆手喺头上面嗰、那个， 咁咪由头嚟咯。 由头简单啫。中间咧，中间由 chorus 入 chorus， 斩下条腰啦，或者 chorus 字咁样啦。 C 就 chorus。OK OK。 我而家仲做嗰个手势就系话，诶，俾个手指公嚟，即系话 I like。系头先定我的歌。 多谢。 新闻后仲有个半小时，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结束，胜出的四个候选人分别是民建联的陈永光、中大学者黄锦辉、新民党的何敬康以及商汤科技的尚海龙。以高票当选的陈永光说，相信大部分选委支持中医进入立法会，

非常之怀念，即系当时我哋好似你哋咁嘅三位一体啦，吓咁啊唱咗呢只叫做《庞的启示》啊。阿萧敬腾，你知唔知中间嗰两个系边个？一个就一定记得啦， 一定记得啦， 卢冠廷啦， 总之 现在 最爱不来。 咁啊，另外嗰个咧，认唔认得？ 好工整， 唔知道系边个咧？ 好工整。 是好公正同好公正添， 系啊， 系 哦，关哥 关正杰嚟嘅，系啊， 哥哥，大家都有。 咁啊，而家佢喺呢个西雅图啊，咁样啦。咁啊，啲嘢歌咧，其实咧有少少古仔嘅，就出咗先嘅。咁但系咧，即系政府咧就好欣赏。啱啱嗰阵咧，就香港有之前嗰次移民潮，即系嗰阵97之后好多移民潮，咁就揾咗呢只歌咧做呢个公民教育委员会嘅主题曲。即 系嗰个系80年代， 我记得好多广告嗰阵时都听到首歌， 全部都系用，因为佢因为嗰个广告就系政府经过呢个委员会出嘅。咁其实就即系远胜地希望大家可以即系欣赏香港啦，即系话翻俾大家听，即系呢个系我哋嘅地方。 其实有冇得谂咧？ 即系我哋三个 有乜显的启示啊？ 蟹的启示， 圣旨启示， 不如系啦，一系就炒显的启示咯。 唔系真系好好听头先， 呢只真系好精彩，我哋都系林正真强填词咁嘅做。 哦，系咪 EMI 年代 ？EMI，因为佢咁啱咧，我哋三个都系 EMI， 因为关智杰同我以前都系宝丽金嘅，咁啊两个都去咗 EMI， 咁咪撞到啊卢冠廷啦，梗系。咁我哋三个一齐啦，不如咁啊，即系呢只歌。 但系你哋冇名。名嘅三個 冇嘅，冇嗰啲即係 冇 hea 嗰啲， 冇嘅係。 嗰陣時 EMI 係強勢嚟嘅 ，EMI 寶記最強勢嘅， 當然啦，即係佢哋有 嘅，即係歐都係簽寶記嘅嘛，以前。 哦，冇， 我 真係 冇啊！ 滾石 啊，滾石啊， 哇！ 咁你呢個 hea 咧，為你哋即係一月六號強勢喎， 即係 第一次嘅演唱會。即系你哋三个， 我哋三个第一次啊， 系啊，实体演唱会第一次啊， 系啊， 又或者系欧永权第一次有自己嘅演唱会啦，系啊， 好 讲真嘅真系， 以前就 以前系未有机会，即系嗰阵时个条路行得好苦啊，即系喺歌唱上系啊 难嘅，啱啊，你出道嗰年嗰阵可能系有啲整行都有啲低潮， 唔系佢一出道第二年我都话啦。周杰伦出咗嚟，佢就即刻俾佢冚过咗。 其实周杰伦出嚟，我都俾人冚嘅，系咩？自己冚自己。 萧敬腾咧嗰阵，又系即系起步嗰阵，又系个市场系。 我啱啱咪转紧型啦，我哋好似嗰个时系人好多嘅，但系其实嗰个感觉好似系即系竞争好大。 有啲同期有啲咩人咧？嗰阵 同期咪有你帮佢写嘅歌啦， 余文乐 啦，新还者佢帮我写首新还者，咁啊 Juno 啊， 哦，就系嗰个年代啦 ，Miko 啊， 哦，关心余 Miko 嗰阵， 系啊， 你呢度讲一讲人，我哋就有好多回忆，知道大约系即系几时啦。 系。 咁anyway， 头先讲话，如果呢个最近又有好多人离开香港先啦，咁希望大家去到边度都好啦。即係希望有一個非常之自己即係喜歡嘅地方，同埋可以真係安心居住嘅地方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喺天寒地凍嘅一個晚上，我想即係送只歌俾海外嗰啲朋友，因為好多海外朋友都聽緊嘅啊。咁我哋每個星期咧都會全世界一齊直播嘅。咁呢只歌咧係一隻好舊嘅民歌嚟嘅，咁叫做《A Place in the Sun》，即是一个好鼓励性的，希望大家 moving on， 不要停下来。A place in the sun， 希望这些温暖的太阳的阳光可以送给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家。Like a long, long stream, I keep running towards a dream, moving on. On a tree, I keep reaching to be free, moving on, moving on. 'Cause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there's hope for everyone, where my poor restless heart gotta run.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And before my life is done, gotta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 Like an old dusty road, I get weary from the load, moving on, moving on, life's tired, trouble does, I've been rolling since my birth, moving on, moving on, moving on. Oh, that's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there's hope for everyone, where my poor restless heart's gonna run. I know this place in the sun, and before my life is done, gonna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 I'm gonna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励志嘅歌词嚟啊，励志非常好嘅一只叫做《Place in the Sun》啊， 好好听系咪？好舒服 系啊，即系鼓励，即系一日去到边度都好啦 ，moving on，moving on 啊，即系唔好等自己一个好 down 晒嘅感觉啦。I know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在太阳那里有个地方不知道几尺了，都不知 道。很硬的这首歌听到很硬。 很硬的。其实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 Vincent 这样弹我们就这样唱。即其实一只这些歌是百变的。你喜欢什么 rhythm, 什么节奏都可以。本来我们以前就这样。Like a long, lonely stream, 咁样唱。 即係好传统嘅文歌。 好传统文歌嚟㗎，不过可以转啦，即係 top of the world 又可以转。Anyway, 咁今日呢二千靓歌再重聚呢，好开心啦，搵到 HEA, 啊伍仲衡、萧敬腾同埋欧永权呢嚟呢度一个预演嘅 mini concert 嘅 rehearsal 先。跟住啦，呢个歌叫做《甘心替代》，你咦又郑伊健喎。你哋好鍾意郑伊健喎。原来 不是因为 Vince 喜欢 我，因为 Vince 喜欢，所以你们四个都喜欢就啱晒啦。我都喜欢听的，好先。这个歌呢就叫做《甘心替代》，你弹紧钢琴的是 Harry 伍仲衡，主唱的有萧敬腾同埋欧永权。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风霜雨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梦如烟，如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彻底替代你。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梦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如像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 心替代你。 哇！又系另外一首郑伊健嘅歌嚟噶，叫《真心》。替代你 呢、這个歌我有啲回忆噶， 系讲啊！ 我第一次喺电视炒粉就呢个歌，你记唔记得啊？欢乐系一个慈善 show 啊， 系啊！ 你都有同我一齐玩嗰只咧，就系呢只咯。 哦，我哋三个一齐嗰只， 系啊！你记唔记得？ 哦，其实唔系好耐之前，系今个月初啫嘛。 系咩？系啊 ，live 嘅， 系啊 ，live 嘅。 阿 live 就系即系帮东华三院筹款嘅，咁、哦、结果 东华 系啊，咁跟住就 个筹款数字就上升咗啦、啊。我炒咗个音之后， 我哋仲好荣幸唱压轴。即系新闻之前， 系、哦、 结果嗰个成为一个卖点。不过我好欣赏阿伍生佢，佢对音乐嗰份热诚，同埋对自己嗰份嘅自信。佢将自己炒粉嗰段，我跟你定系边一段啊？ 唔系，嗰啲系表情嚟嘅。 天和地咧，跟住佢喺个社交平台重复咁。 系啦，我想再唱翻次，走多一次走唔到啊！ 你走一次啊，你咧 唔得啊！ 即系嗰啲啊，咁样走法 系啊， 唔出奇嘅， 好难，好难， 即系走。我哋又唔走， Albert， 我 send 俾你， 喂咩？ 嗰条片喺我电话 咁特别啊，因为好难得噶嘛呢啲 走音嗰条片啊，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你踢波都有线脚啫， 系咪啊？ 个个 superstar 啊都试过射十二码以下噶啦， 系 好多个都试过噶啦。 其实我啱早轮即系同小朋友去上一啲即系音乐堂啊、打鼓堂啊，咁个老师都好有演出经验嘅。佢同我小朋友讲，其实你喺台上一定要系。当自己系一个即系个 spotlight 射住你，你一定会错，但系错嗰阵时候你好 enjoy。如果你好工整好劲，但系师叔叔相反地系你错咗，但系你好有自信，啲人系会中意后者，就会俾好大嘅鼓励你咯。 系啊， 即系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 令我谂起即系有好多我哋叫做执生啦，咁啊以前咧第一次喺香港喺电视度咧即系执生成功而即系变咗 negative 变成 positive 咧，系咩咧？以前新秀歌唱大赛 啊， 咁我唔记得第几届啦。咁咧就Vince 记唔记得个边个？好熟佢嘅。咁咧佢系点啊？即系 live 噶，比紧赛，即系已经系决赛嚟嘅。突然间个麦跌咗， 嗯， 哇！佢好有姿态，即系好反应好定咁，然后咧就好优美地咧就执翻个麦就即刻继续唱 啊。 咁咧就。后来咧，即系反而嗰啲头条就全部讲佢啦， 成为一个教材啊， 成为一个教材，即系话嗱，哇呢、這个犀利啊，即系咁样吓，即系虽然咧系即系 一个前滚翻去， 但系即系一路唱咧就即系冇影响到只歌，人哋嗰啲拍烂手掌，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要咁样吓，有时做电视咧，尤其是直播紧 啊， 咁啊头先只歌咧就冇炒粉喎，现场、哦、都唔精彩嘅，冇炒粉嘅， 系咯， 因为 又冇跌麦又冇成， 系咯冇嘅。 阿伍生佢将最难嗰啲就已经射咗俾人啦，即系交俾人啦、 哦， 自己就唱个最靓嗰啲位系。 咪揾只再难啲唱嘅《爱如潮水》。 哇， 啱啊 ，Albert Ow 啊， 因为咧 Albert Ow 系个靓声嚟 嘅， 佢 系咧高音啊嘛，咁啊即系张信哲嗰啲就啱晒你。 有高音。 咁啊，第二咧就系因为系唱国语啦、 嗯， 因为。歐永權就喺台灣咧， 住過一段， 真係住咗好長時間嘅， 係 啊，咁啊食咗好多啲台灣罐頭啊，咁樣咧， 好多台灣女教師教佢講國語， 肯定咧一聽就知道啦，有啲淨有啲台灣女仔嘅味道喺度嘅。 實不相瞞，我太太聽緊直播， 你太太係咪台灣人啫？咁 唔係，我香港人，佢紐西蘭長大嘅香港人。 哦 ，OK， 收愛偉忠啦， 歐太你好，歐太你。好 出得厨房有得听堂嗰啲 我惯咗啦，欧太你大晒，我 惯 咗 嘅，欧太大晒， 我屋企都咁讲嘅，好好啊你哋。 听日我 send message 俾你，睇下翻屋企需唔需要啊？顶坛罐啊 ，OK， 顶坛罐啊，鬼玻璃时间拣一样 ，OK， 不冻冻地都系顶坛罐好啲嘅。 其实最好系暖粒粒一齐，即系喺屋企咁听住以前嘅歌，再 暖粒粒乜嘢啫你？ 唔系应该真系噶，而家天寒地冻咧，真系试过我以前细个都系咁嘅，即系冚住张。棉胎嚟听收音机，系咁样长大。好，即刻爱如潮水。 是谁，却让我给你安慰，不能记起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来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谁，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忍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忍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带领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接近十一点啦，球证就嚟吹鸡啦。咁虽然咧，我哋系二千零个在重聚，咁可能好多喺屋企睇紧即系电视直播嘅咧，多数都睇紧即系足球嘅世界杯嘅决赛。一阵间咁啦，或者喺呢度听住收音机，我哋大家一齐倾下波都得噶。稍后见啦吓 ，OK， 一阵间见，一阵间见，一阵间。 边检人员办公嘅空缺，减少对前线服务嘅影响。英格兰同威尔斯大约一万个救护员将于今个月21号同28号罢工。卫生大臣帕建希强调，首要任务是确保病人安全，又话军方是受政府指示为国家服务。不过工会就质疑军人冇受过足够训练，未必能够维持服务。威尔士政府就话唔会要求军人喺威尔士驾驶救护车。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 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温度是12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上音乐，欣赏精彩歌曲。越过人气作品，追踪最具人气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云浩，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由2022年12月31日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元。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冇免费胶袋啦。只有冇包装或未完全包装嘅食物，同非器物包装嘅餐饮外卖先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足球的爱心咧，应该不会改变啦啩吓。咁啊，即系4年即系先一次，难得一难得一遇啊！就系竟然咧做紧2000靓歌再重聚咧，就 而家2000靓波再 系啊！而家变咗2000靓波再重聚。虽然咧，即系大家可能喺心机旁边嘅咧一路听住，可能喺个车度都睇唔到电视，但系咧，即系为咗呢度啊，全香港好多嘅球迷歌迷咧，不如我哋将歌同埋 足球 咧融为一体。而家已经开咗波啦。打了9分多鐘， 阿根廷禁住法國嚟砌啊！ 暫時係啫，我哋整一隻賀一賀佢世界盃先啦，好 嘛？好，嚟， 呢一隻就係90年嘅世界盃主題曲。 你看面孔鋪滿着熱情，願望摘取心裡面的星。 不分疆土国界，绿草今天作证。 俾我唱啊！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俾我唱呢句。 To be number one， Argentina number one， 飞奔在万星，需比拼，合作踢走法国。世动，只知彼此眼睛，当中有个梦，名叫做和平。 总之咧，法国嘅波迷啦，法国嘅球迷咧，唔好介意，因为系阿伍仲衡嘅个人嘅利益同埋个人嘅意见嚟嘅啫。 天咧咗首歌， 并不代表二千靓哥在场罪啊！啱啱咧就啊，罗里斯俾人哋撞低咗，唔紧要，冇事，都系零比零啫。法国踢龙门球， 成会令心窝靠近共鸣， 靠近共鸣。 Yeah， 歌声飘向四方八面之境， 自己 不分疆土国界，共将漆黑战胜。人活着为了理想，为和平， 唱一次法国啦。 法国的 number two， 飞奔在万星，需比拼，合作踢走冷兵，不必分世东，只知彼此眼睛。有个梦，名叫做和平。To be number one， 要飞奔在万星，追踪某个梦，名叫做和平。 唔系，嗰、那个进攻嘅 Hammer 冇所谓嘅，吓 得益 系啊，咁啊，阿弗雷斯挡咗佢啫， 好紧张嘅场 咁啊，即系都原来即系虽然咧打咗即系十二分钟啫，但系咧我哋睇落去个画面咧都好刺激， 好紧张。 阿根廷已经起咗三次脚啦，射中龙门嘅全部都系。 但系阿伍生，你惊唔惊啲法国粉丝喺港台门口等你？ 我唔惊，好多阿根廷粉丝等我。 不过真系唔知嘅，即系而家呢两队咧，即系势均力敌啦，势均力敌。势均力敌。 美斯今次咧豁出去噶啦， 大家都豁晒出去噶啦，冇人会唔希望赢呢个世界杯，因为一生人咧系可能得一次机会都未定。咁而家咧好精彩嘅，咁啊头先咧即系。头先呢啲十分钟咧，都系阿根廷揿住法国嚟打嘅。 嗱，而家麦巴比想爆啦，麦巴比想爆啦， 麦巴比都劲嘅，麦巴比都几劲嘅。 哇！一定咧就系俾佢反攻咧， 系 睇住麦巴比。但系我觉得法国最重要嗰个人咧，除咗麦巴比咧，就系 Griezmann 啊，基斯文啊，基斯文咧观前即系瞻前顾后，全部系靠佢嘅，即系铺桥搭路啊，同埋佢俾波好毒嘅， 得中场得天下。 系啊，得天，同埋佢后边都做埋后卫嘅，有时咁啊，佢系正式正宗嘅前锋嚟嘅本身。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各有千秋啦，因为大家都有好多即系好精彩嘅球员，即系迪马利亚又。两场之后出翻， 阿迪马尼系今场有冇出嚟？啊 有 呢个呢个，哇好波呢个， 嗱嗱一个呢个过几个嘅 分，哎呀哇哇嚟啦嚟了，先 未接交嚟， 哎呀， 大家听到嗰啲现场嘅球迷咧， 大家唔好爆粗啊！ 现场嘅球迷咧就包括咧伍仲衡、萧正楠咧同埋欧永权嘅，咁佢今日咧就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唱咗两个钟头歌，咁啊应该咧比头先好似伍仲衡唱呢个歌咧，我未听过你咁投入 嘅 唱， 好投入，我流住阿根廷嘅血嘅简直。 点啊？好爱嚟噶你？ 不过唔系，佢都应该系豁出去噶啦，因为咧阿根廷咧上一次攞咧都系阿巴勒当拿捧杯， 八六年， 系啦，八六年啊，咁即系我哋而家有即系喺睇电视啦吓。 咁。咁所以咧變咗佢今次咧就好希望，好贏。雖然睇住電視，咁但係咧都係美斯嘅，可能係最後一屆嘅世界盃啦。11:03啦，咁我哋一路聽住歌先啦，一路唱住歌咧，一路咧就上半場咧。我哋如果有人入波咧， 使唔使唱 多 隻足球歌啊？使唔使唱咧足球歌？ 一陣間有，一陣間要唱，一陣間要唱，一陣間要唱。好，跟住嚟呢只歌。 哇，正呢首。 阿 Fish， 你彈緊咩歌？ 每天愛你多一些。 好的，好的，好的。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 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留在心，朝朝到后。能望见你，啱啱先睇到 嘅， 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 哇哇哇，好紧张！ 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哎呀，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都是風高路斜，大家會聽到一些雜音，那些雜音又是尖叫聲或者是歡呼聲來的， 應該是從未試過的， 一飛沖天， 沒有試過是吧？沒試過。 明是什麼，才是什麼，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見你，那更加即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非一般的 每天爱你多些， 亦都非一般的每天爱你多些。 佢喺度唱歌嘅时候咧，佢一直喺度帮阿琼打气，所以系全部系好快、好抢拍、好有力， 系啊， 好准嗰啲， 系啊。 请问你爱一些，爱一些， 嗰个球员咧带波快啲咧，佢又唱快啲， 系啊，跟住佢。 我都未听过人咁唱歌嘅，系因为睇住世界杯决赛唱歌咧，真系第一次啫。 同埋最紧要，如果人哋交错波咧，佢又唱错歌词咁啊， 系啊。 佢配合佢同个佢啲歌同个画面系升晒。 嗱，而家呢样嘢， 而家 紧要，唔系国球嚟噶，而家罚球嚟噶，而家基斯文喺左边，斩埋佢，顶啊！真系顶到啊！法国第一次攻门。哎，我好欣赏呢一个 基奥迪，好似几生猛喎呢个世界。 Urao 系啊，啲 哇其实好危险。 基奥特啊，佢叫做 基奥特， 佢叫做基奥特。咁已经系30度敏噶啦，咁好犀利，入咗今年入咗4球， 即係喺呢個決賽周，咁係即係法國嘅第一中鋒， 係 真係因為阿賓斯馬傷咗，無端端咧就揾咗佢，咁佢其實本來後備嚟嘅， 係 咁但係而家 變咗主角而家， 變咗主角啊，入咗四球啊，咁當然咧佢哋嘅主角就係麥巴比啦， 冇錯冇錯， 係入咗五球，咁美斯啊入咗五球都。 今年嘅神射手而家暫時 係，有時兩個帶住頭就係美斯同埋麥巴比， 美斯係五球啊， 係五球，大家都五球啊，咁如果邊個入咧就邊個做神射手噶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呢個乜嘢都對決噶啦，今晚即係一次搞掂晒，希望阿根廷又赢，法国又赢，有冇可能咧？有噶，90分钟大家打和，原来即系 哇咁仲紧张， 射12码咁都冇所谓噶。 其实我哋系好开心，我哋估唔到九点至11点咧，成个 mood 就好轻松， 系啊， 好 chill， 好 hea 咁样，大家好开心唱歌。但系嚟到11点咧，成个 mood 系 唔系我亦都冇谂过，亦都冇同你哋计划过啊！你知 啦，我完全唔知， 因为咧，我哋大家已经安排今晚嘅2000靓哥咧，请咗三位上嚟咧，就。我當其時完全冇察覺到 今晚係 總決賽嚟嘅，即係如果以前咧，即係好坦白講，我會告咗價。 我真係都想告價噶， 你啊，佢殺咗你啊，你應承咗唔嚟。咁但係咧，哎呀， 但係邊度？ 即係因為咧，即係喺足球迷嚟講咧，呢個係唔好話淨係我啦嚇。 十二碼， 而家阿根廷得到一個12碼，就係因為在左邊迪馬利亞咧，即係大一吸咗兩分鐘，佢扭波好叻嘅，就俾人鏟跌咗。而家要應該要睇 VAR 先。 哎呀，好緊張，12碼。 鏟跌佢嘅咧就係係啦，一過咗一個。嗱，迪馬利亞過一個，過低嗱喺 後邊啦，擁佢。 但係唔係喎，感覺係自己冇㗎， 佢自己掂一掂佢嘅啫。我覺得係好輕微 嘅， 冇擊到佢，冇擊到佢係，佢可以話掂佢掂到我佢。 但係而家咪判咗咩？ 未 判咗就通常咧判咗，然後睇 VR 佢上面嘅球證話 OK 咧，先至會成為即係真正。 明白。 我又覺得呢個 唔係，但係而家已經開準備擺緊波。 佢照擺啫嘛，就喺度等嘅，喺度等嘅，佢照擺嘅。但系未必嘅，未必一定。 嗱，好緊張啊，好緊張。 好緊張啊，好啊。 即係如果呢個係判咗係12碼，如果 上面可以推翻嘅，係啦。 美斯 多數係啦，已經係啦。 係入咗個話，咁佢就暫時神射手。 唔係噶啦，係啦，暫時神射手噶啦。 喂， 美斯射12碼，好緊張啦！而家美斯咧， 冇人嗌停啊！ 嗱，好緊張啦！ 羅利斯守門龍門， 哇，真係好緊張。 阿根廷一個12碼，射法國龍門。美斯上次射入咗一球噶啦，已经好行噶。佢射左上角挂网，你信唔信啊？嗱，佢又系啦。 好啦，而家张家 辉，佢好多款嘅，好多款嘅。 美斯多数入嘅， 美斯射好大胆嘅，射高波好行。 佢有阵时又唔行。 佢嘅左脚系啦。 Yeah！ 阿根廷领先。 Yeah！ 好啦，美斯好犀利，佢嘅左脚咧。 哇！冇情以势咧。 张家辉入咗波啦 ，OK。张家辉入波啦， 啱啱有歌词啊，好， 有美斯，真系， 呢首歌送俾法国， 阿根廷1-0领先，要凭一个12碼。 闪回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是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催，不得不放弃。柔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情已逝，你当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遇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 哇，好紧 緊張，好緊張。而家阿根廷暫時係領先一比零嘅， 暫時都唔會咁快情已逝嘅，因為都係廿五分鐘到啫。而家咁啊，仲有好長嘅時間可以俾人追嘅。 闪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一变不般的美丽。 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友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情已逝，你当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与你，浓情何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友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情已逝，你当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遇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 哇！呢、這個第一段嘅歌詞咧，都好似配合世界盃嘅，咩欠缺默契啊，又遇著防衞啊，咁樣轉聽波。 係啊， 咁啊，美斯係咪圓滑盡洗啊？ 係啊，而埋今次咧就真係而家美斯已經開咗齋啦，已經以六球咧就成為咗暫時金靴獎嘅大頭。咁但係咧，即係有排踢嘅，因為咧法國咁嘅形勢咧，都係等下半場咧嚇嚟。佢、最犀利就反攻啊嘛，即係嚇咁啊，因為好快。即係佢左右翼都好快啊，咁所以右邊都好快㗎，除咗即係麥巴比之外咧， 哇！ 你依家美斯搏到，因為美斯好少同人哋爭頂嘅， 因為咁矮點頂？ 係啦，佢照衝埋， 佢都跳得好高嘅， 跳得好高，但係佢都係通常都俾人哋冚低嗰個嚟嘅。 OK OK， 哇，身體嗰個質素好好啊。 OK， 頭先嘅歌你叫做情已逝啦，就讚美逝嘅，不如唱只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咧。今晚我哋覺得呢一個靚波靚歌嘅組合咧，真係好靚，一路即係我發夢都估唔到，我會一路唱歌一路睇足球， 我都發夢都估唔到。 喂，同埋我哋發夢估唔到，以為呢度係冇波睇㗎。 我哋爭啲果盤啊， 唔使食果盤，呢度 BGS 嘅舊歌。Oh my heart, won't believe 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want, my love, but I can't get myself over you.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and the love.I still remember you, I love you. In my heart lies a memory to tell the stars above.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my love. I'm done. 用一唱一抒情歌而睇世界杯决赛咧，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我可以用两种嘅形式争啲埋去咧，争啲顶入。不过咧，好彩咧，一顶咧出咗界吓。OK， 依然咧即系都系一比零啊，好紧张。咁样咧，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头咧，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世界杯决赛同埋二千零个再重聚。哎，我可唔可以将两种情绪混合一齐先？一路听住我哋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零个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结束，胜出的四名候选人分别是民建联的陈永光、中大学者黄锦辉、新民党的何敬康以及商汤科技的常海龙。而高票当选的陈永光相信大部分选委支持中医进入立法会。黄锦辉就指首要任务是协助本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何敬康期望将爱国爱港的理性声音带入议会。尚海龙就表示会将大部分时间投入立法会。至于工联会的李广宇得票包尾落败，未能保住党友麦美娟的议席。香港麦津研究所总监宋立功分析，四名当选人都有共通点，包括具专业能力，同时熟悉内地情况。他说在国家推动大湾区发展，以及中美处于创科冲突的时期，选委都希望选出具创新科技专业和了解内地社会环境的人士进入议会。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为港队赢得一面金牌，成功卫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何思培在同一锦标赛事再下一城，连续夺得两项奖牌，战绩彪炳，对此衷心祝贺，亦对他的超凡表现感到自豪。本港新增16023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15147宗，输入个案876宗，多4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958名患者离世。有18间安老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共30名院友和8名员工确诊，7间学校共7班需要停课。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明年2月22日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今年编制预算案的背景比去年艰难，经济预计会出现 3.2% 的负增长，本港本年度财政赤字将达1000多亿元水平。陈茂波表示，希望透过咨询更好地了解市民的需要以及对预算案的期望，实在地了解到社会的痛点和政府在落实措施时需要优化的地方。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9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陪你过冬至， 斌臣，冬至整碗咩汤俾屋企人最好呢？ 破成梗系面子汤啦。 因为可以排毒减肥嗰啲？ 错啦，系因为未带到屋企人去日本旅行，饮住面子汤顶住先啦。 哇，咁听住日文歌饮，咪仲正？ 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阿根廷又入了球了，已经2-0， 不用看了，不用 看了，太精彩了，已经是上半场就真的一面倒，因为被阿根廷按住打，那这一球就实在太精彩了， 真的好球， 是1、2、3、4个人夹的，去到中间已经搞不定了，已经漏空了， 好像是我们打紧游戏机， 迪马利亚射，是迪马利亚，美斯一踢，左脚一踢，一脚真的犀利， 虎尾脚这样跳， 虎尾脚，然后这一脚空了的迪马利亚，又是左腳， 好波好波好波， 2-0。咁今年咧，即真系都估唔到咁快有2-0。 但 唔 系、哦，我哋睇嗰啲赛事都系明明输紧1-3，到尾去到最尾都系3-3打和。 唔知噶，即系呢个世界逆转，希望 我哋而家唱翻只 好紧要， 唱翻只歌同阿根廷庆祝下先啦。 我哋系啦，嚟啦，咁你心中嘅足球小将系边个？ 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而家就被美斯啦接班人啊，球王接球王，迪马利亚都已经喊嚟影相。 看看威风的他，双腿好似摩打，流波踢波顶呱呱，有嘴巴嘅都赞他，身手最堪夸， 身手最堪夸， 小子最可夸。真快腳快一年年年真功夫無花卡，踢得好啩啦啦，活力拼勁加兩把，射波招式創新，一絲不會差，攻呀攻，快搶攻，射呀射，射他吧，穿梭對手之間，仲有著發像幻沙，欢呼声与赞美出于他的脚下，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溜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哇耶、yeah ！ 哇，呢个犀利啊！呢个足球小将咧就系、是。系趁晒咧，我哋而家只眼咧睇住呢一个世界杯决赛嘅。 看看威风的他，双腿好似摩打，流波踢波顶呱呱，有嘴巴的都赞他，身手最堪夸，小子最可嘉， 小伙子最可嘉， 趁快脚快一练夜练， 我又嚟啦啦 吧。踢得好跨啦啦，活力拼劲加两把，射波招式创新，一丝不会差，攻呀攻，快抢攻，射呀射，射他吧，穿梭对手之间，独有脚法像幻沙，欢呼声与赞美出于他的脚下， 买抢攻，射呀射，射啦吧，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差。 正啊，劲、yeah. 啊！哇，你真系喂，原来你哋咧呢个 hea 嘅组合咧就是、唱足球歌好劲，一路睇一定要睇住足球嚟唱咧，原来个 mood 好唔同噶， 冇错， 好快添啊！ 头先咧有啲咩，佢头先咩扭啊咩过啊咁啊，啱啱美斯啊踢紧波，几衬嘅画面啊， 衬啊， 即系衬到不得了啊！ 同埋最紧要我唔系第一次上嚟呢个节目噶嘛， 以前嚟过系啊， 咁我真系估唔到咧。通常去到十一点几嗰阵时候已经系 好 抒情， 抒情啊！ 估唔到去到而家十一点四十分，哇！ 啱啱调转，仲要射啊射啊， 射他吧， 射他吧咁样。咁啊，即系咁啱咧，伍仲衡咧就好熟呢只歌嘅，竟然啊，即系我估都估唔到你，原来你唱呢啲足球歌咧， 买呢啲细个成日听啊嘛， 冚清呢、這个即系足球小将嘅， 我曾经都系个足球小将嘅， 系啊，你以前好中意踢波噶， 以前都踢学界嘅， 咁啊，哇咁犀利噶， 不过挂靴九零年都挂靴， 学界都有挂靴嘅， 其实和仔差唔多时间挂你， 陈法之，陈法之， 未出道咧，陈 法之啦。你讲陈法之咧，就真系我喺足球生涯上边咧，就最佳嘅，即系一个 minute 嘅一个最佳拍档。因为当年咧，我喺大球场踢明星队嘅时候咧，真系我踢右后卫噶嘛，一路带住个波咧，一路冇人 mark 我，因为佢觉得我冇料到。我一路向前，但我带到差唔多都 K 个位，去到上人哋嗰、那个，然后我一斩俾陈法之。你知唔知陈法之几点样啊？ 倒挂。 冇，唔係佢半倒掛出去㗎，佢望曬我㗎嘛，原來佢背脊 睇過佢倒掛， 佢好叻倒掛㗎，原來我唔知㗎，我一斬俾佢，佢成一倒掛，嘣掛曬網喎。 我以前都 係喺大球場 打落地下， 雖然唔係我，雖然 好痛啊，打落地下。 雖然唔係我。即系射入啊！但系我开心到真系不得了，咁犀利嘅陈法之啫。 但佢带落嚟嗰下好痛喎，应该。 佢唔痛噶，佢惯晒噶啦，佢惯晒噶啦。咁 anyway， 即系好多足球嘅 memory 啦。咁啊，而家咧就都系 memory 嚟嘅，因为咧啊 ，Albert Au 话斋真系冇可能咧喺二千零嗰度睇波一路长嘅。仲有最惨、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头先咧，阿 Vincent 喺度投诉，你知唔知啊？ 投诉 我哋原来咧唔知喎，我哋一路唱嗰只歌咧，越唱越快，因为嗰啲人系大波， 画面大住我哋， 快住， 好紧张。 嗰啲拍子咧就即系抢晒版啊！嗱，咁啊，其实当然唔系啦，咁啊， 快乐音乐，快乐足球。 不如咁样嗱，我哋而家咧再整多只足球歌嚟。 喂，好啊，好啊，嚟啦。 咁啊，张伟健之后咧，我整阿黑勤嗰只啦。 哦，呢个球迷奇遇记啊， 呢个超级球迷嚟噶，李黑勤。 迟拉迟拉迟拉迟拉一齐啊！今晚大家不想去街，迟拉迟拉迟拉迟拉，坐低又起身搏命嗌，迟拉迟拉迟拉迟拉，睇波顺便睇下波鞋，迟拉迟拉迟拉迟拉，场场场面伟大，脚脚脚快古怪，人人人都最嗨。懒你呢？懒你，你是有钱或穷人。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睇波，大家一世最兴奋，过瘾在各自变咗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法国个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迟来迟来迟来迟来，今晚大家不想去街，迟来迟来迟来迟来，坐低又起身搏命嗌，迟来迟来迟来迟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迟来迟来迟来迟来，场场场面伟大，脚脚脚法古怪，人人人浪最嗨。 Yeah， rap 埋 喎，朗拿度個歌頭好可愛， 子彈 都有個地中海。 講下美斯啦嘛，美斯腳法係好精彩咁樣啊嗰啲。 Yeah， 繼續啊，繼續嚟。 但斯丹都已經退咗啦， 哇！斯丹都好喎，斯丹 斯丹 斯丹好喎，好喎， 斯丹。斯丹犀利啊！上一次我再上一屆 同佢踢過， 我冇同佢好近佢，因為我喺法國嗰度睇決賽啊！ 哇，你睇過？我好想睇一次啊！ 睇住斯丹直情砰一聲頂到即係 意大利 頂 嚟心口 死咗巴西啊！頂死咗巴西嗰 次啊， 唔系好多红牌嗰次系嘛？ 唔系嗰次，但系顶两球啊，斯丹真系攞。 斯丹顶顶人哋出场嗰个意大利嘅， 嗰个系顶意大利。 斯丹好噃，跑得住马拉多纳。 系啊，咁啊嗰次啊，即系我谂住捧巴西，我着晒巴西啲衫噶啦，唉，都输波真系，所以以后我都唔会去睇。因为今日咧就真系都精彩噶啦，因为呢一个起码咧，阿根廷对呢个法国暂时咧吓，讲下波先啦吓，暂时 阿根廷领先2-0啊，荧光幕嘅左攻右。有阿根廷 系啦，讲个形势咧，都系即系阿根廷咧，系即系着数好多，因为咧就法国就输咗2-0，冇办法唔反攻咧，所以变咗呢一反攻嘅时候咧，就压咗上去咧， 冇啦冇啦， 因为阿根廷如果你俾佢反攻咧，有美斯喺中间排波喺左边咧，有迪玛利亚，哇！你真系好难搞噶，真系好难搞。 因为巴比都唔知去咗边， 巴比冇乜点踢波，因为交唔到俾佢嘛，因为中场咧法国输晒。 因为你而家 俾阿根廷系啦 ，hold 住噶个波。 头先我睇到咧，法国系换咗两个人，我哋系咪应该唱翻首爱的后备啊？ 爱的后备，咦系喎，整系真系喎，即系其实爱的替身咪即系 假身， 爱的假身咪唔系爱的替身咪即系 substitution 啦，即系后备啊。 咁样踢歌几得意喎！ 哇，我都未见过美斯真系咁肯抢噶。 我唱第一句啊，俾第一句我唱啊。问现在我如何能不心痛？法国书波挂起他的心口针。 好，我哋 为什么要时常和他比较？似比刀锋，埋藏心中暗悲痛。 默默地，我诚惶诚恐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 我听众朋友，我哋一齐嚟好吗？ 互相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 默默地，我诚惶诚恐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如若非心所爱，好应该远距，无谓接受我这一份爱。 爱的替身，球员都换咗一两个度啦，不过而家暂时 冇咩起色啊， 冇咩起色啊，因为都上半场就嚟完啦，咁啊上半场咧又。 保持七分鐘。咁希望咧法國快啲追翻一球咧，二比一咧就有得打啦。啊，即係如果一路咧二比零， 但佢應該換咗兩個球星，係啦，係落場噶啦喎。 我哋睇唔切啊！頭先咧又掛住唱歌啊嘛，喺嗰度唱歌又睇換，唔知換咗邊個添？ 基奧迪， 係啊，基奧迪換咗出嚟，點解啊？ 仲有基奧迪先鏟到人判十二碼嗰個。 係啊，係咩？換埋佢啊！嗰個 九號嘛，係啊， 嗰個係丹比利，丹比利 係啊，巴塞嘅 丹比利嚟嘅喎，係啊，都換埋出嚟啊，兩個。主力嚟嘅，唔知换咗边个入嚟，转咗阵营，但系而家都系阿根廷嘅占优啦。 哇，抢得好劲 啊！系啦，咁一阵间咧，二千零哥再重聚咧，就还有十分钟到啦。咁但系半场咧翻嚟咧，我谂已经有人捧咗世界杯噶啦。因为都下半场咧有排踢嘅，咁一路踢到去肯定系十二点几成一点钟啦，咁大家希望可以咧，翻到屋企嘅咧就可以享受下呢个世界杯决赛啦。如果唔睇足球嘅咧，继续都可以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系咪？仲有十分钟咧，我哋都可以仲唱好多歌曲啊。不如咁样啦，嗱，而家我哋会唔会又系啊？伍仲衡唱咧，因为一啲嘅歌咧就好似好啱佢，佢叫一火不变心啊，佢一世人都系中意阿根廷噶嘛，好唔好啊？好啱嘅，我哋将呢啲歌咧代入晒我哋嘅足球比赛嗰度，好应嘅。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似没你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 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淘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他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着想，尽管那天际黑暗，地要路行，我对你热爱更是天。 跟我一起，每一天看晨起，占领夜空睇唔到呢个沉转期。一火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已完场噶咯，上半场。 上半场差不多了，唔紧要，仲有半场嘅，未必一定冇得追嘅，可能咧 冇得追噶啦。 翻嚟咧，脱胎换骨都未定嘅，呢、這个世事好难预嘅。嗱，而家有发觉有机会走埋嚟。 哎呀， 好啦，我哋准备入副歌啊。 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尽管那天际黑暗地要路行，我对你。爱更是天高与海深，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 可否跟我一起，每一天看晨曦，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火不变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对唱歌、对音乐、对体育运动， 队足球都是一颗不变心啊！今日真系好多谢咧呢三个诶友 ，H E A 啊，咁啊 Harry 啦，就系吴仲恒啦，就系 Edwin、萧正南同埋 Albert R 欧永权啊，咁啊三个咧喺一齐同我哋咧分享咗一个好奇特嘅。只用一种奇特来形容的二千零个在场中。我做了22年这个节目呢都没试过这样搞法。啊、但是好玩。即是这么啱呢是即是没有 planning 的。原来竟然是决赛不如一起看一路看着一路赛但都得的原来。即是那些歌呢就有时兴奋有时拉慢有时呢就加了一些旁白下去。 我哋正话啱入嚟即是九点前入嚟呢个直播室。见到个电视机着咗，哇！我哋真系兴奋到不物都能不能形容。 本来呢个电视机咧系我哋要嚟睇天气啊、新闻啊咁样嘅。咁你唔知即係啊点解可以转咗做足球转播？ 最初我知道今日我都奇怪，冇理由噶。Albert O 睇波喎，喂，点解今日约我哋上嚟啊？ 唔系，我完全冇留意到啊！啊！我一听到话阿希佢哋得闲啊，系车上嚟啦咁样吓，我都知道你哋即系又嚟开演唱会啦，系咪一月开演唱会啦？咁啊都好，我好开心。即系通常咧，我都会嚟一个预演啊，咁等佢同啲即系乐迷咧可以即系 warm up 下先，咁啊几好玩嘅。咁啊原来咧，后来我先至发觉。咦，唔系决赛咁，叫我谂来谂去都唔知点搞。 仲要系啲十一点咁好睇嘅时 间。系啊，以前啲三点嗰啲可以唔睇住。 即系搵鬼睇嘅。 咁anyway 咧就四年一度咧，虽然唔系球迷嘅咧，都可能咧陪住屋企人一齐睇啦。 都睇啊，太太而家喺屋企睇紧。 都睇紧噶，通常佢哋平时唔睇波嘅，但系都因为气氛问题啦，咁同埋即系都系一个世界城市。 唔系，佢都系耳仔听住靓哥在重聚，个眼就听世界杯。 好啊。找阿欧睇咧嚟做一个榜样好啦，全部咧一路即系听靓歌就睇足球，未试过，我都未试过。Anyway， 多谢晒Harry 啊 ，Evan 同埋， 多谢。 临尾嘅时候咧，咦，头先我话不如你哋唱一只嘅。 一生中 最爱啦，都系音乐同埋足球啦， 可以啊， 都系啊，好嘛，好嘛，阿 Vincent 唔该 ，Dear Evan 系 Dear。OK， 系啦，我哋全部即兴嘅今晚， yeah. 多谢咁多即兴嘅戏友HEA。 我先啦 ，Of course。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便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怕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 一起。越真越假，如何温馨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越痴越醉，还怕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一生中最爱，希望所有呢啲一生中最爱嘅嘢都喺今晚度出现。二千靓哥再重做一个好独特嘅晚上，一个足球决赛嘅晚上，同大家一齐分享咗三小时。多谢晒 H E A 嘿， 继续支持，继续支持， 成功， 好，再见 ，Good night。